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上过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建宗老师，我来为大家朗诵《从春天出发》这首作品的节选。从春天出发，我们把冬天的棉衣和郁闷的心情，在最后的冬夜里轻轻地抛下。我们从春天回家，在绿了又绿的江南岸，和煦的春风披着轻盈的薄纱，那绿如蓝的一江春水正温暖地流淌着缠缠绵绵的情话。爱情的火花灿烂了诗情里的旧梦和日出时的江花，千百年来那一场又一场的杏花雨依旧在唐诗的深处飘飘洒洒，在迷蒙的烟雨中，比杏花雨还迷人的不知是谁弹奏的古筝和琵琶。从春天出发，在故乡的土地上，我不知道自己的乳名会不会一天天的长大，我只知道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回归的燕子会在老家的院子筑巢，在村口的那棵老皂角树下，春风一次次地撩起了母亲银亮的白发。从春天出发，我们默默地闭上眼睛，让所有飞翔的渴望和等待都在友情的暖巢里孵化。在如梦的花海里，在露水打湿的晨光中，我们青春的心事犹如复苏的万物，开始红红绿绿的发芽。从春天出发，心灵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最后所要抵达的那个遥远的天涯。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 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今天锁定收听。那么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呢正在隆重举行，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科比呢他的退役短片亲爱的篮球获得了最佳动画短片奖。那么另外呢敦刻尔克也是连着拿下了三个奖哈，那么除了这个最佳音效剪辑最佳音响效果又拿下了一个最佳剪辑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科比退役短片亲爱的篮球呢荣获了最佳短片奖呢，那么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呢是科比在退役之前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名字呢就叫亲爱的篮球。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科比非同一般的写作能力，而这个科比呢他也是很享受自己的写作过程，他还说当我加入 NBA 这个联盟时呢我就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并且反复练习，我在写作当中找到了乐趣并且思考每一个章节的分布，思考接下来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内容。原来篮球巨星的背后居然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一个爱好哈，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吃惊。那么呢今天我们在流行安静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的是在2018年戊戌年大年初一开始在央视一套播出的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的古诗词歌曲节目，它呢贺诗以歌演绎经典名篇，可以说是广受好评，文以载道，歌以咏志，是吧，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文学名篇在音乐当中是重获新生。那么其实呢除了经典永流传之外还有不少歌曲的歌词源于古诗词，不少观众都认为啊在歌唱当中学习诗词背诗词可能是经典最合适的传承方式之一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第一期经典永流传当中推出的六首歌，此外呢我们也找到了其他几首经典古诗词的歌曲，咱们一起进入诗词歌赋的音乐世界。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流行安静，一起来聊古诗词。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当然呢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好声音，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翻唱大作发送到好歌会说话评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那么在经典永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呢，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啊被广泛的传唱哈，网友说了听一遍就能记住，根本停不下来，这真是2018年的第一洗脑神曲哈。那么这首明朝大才子钱福创作的励志经典，穿越历史时空来到当下，经过这个充满时尚感和这个时代感的演绎，成为了今年春节期间哈网络传播最热的单首歌曲。那么呢在听这首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首诗。明日歌，明潜伏，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谁也曾对我说寸心难买寸光阴，时光偷偷流过去，趁我还没在意，白日梦也没少做，醒来全都忘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 起落，我生待明日，乱世成蹉跎。那天我家屋檐下多了一个燕窝，它不是突然出现，只是我才发现。仲夏之际的傍晚，大雁在微笑言，飞来飞去不疲倦，因为转眼就秋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很重要，实现个小目标，比如说到就做到，那感觉会很好。生命只有这一次，别光去听故事，人生像个抛物线，看你能跑多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明日歌来自王俊凯的演绎哈，其实呢早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呢，经典咏流传的发布会上，王俊凯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就已经正式亮相了哈，朗朗上口的曲调被迅速传唱，歌曲呢进入了很多的校园哈。其实呢听歌是一部分哈，相信呢少男少女们来看王俊凯才是主要的内容哈。好吧，总导演田梅呢现场也说了哈，明日歌简单易懂，适合青少年教育。我们呢不但希望这首歌能够进入校园，我们呢也希望歌曲能够进入中小学的教材。那么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撒贝宁呢也是说，这是一首洗脑神曲。那呢最近六次来录制开讲，三次以这首歌作为结语，而且呢不自觉就会哼唱起来哈。好吧，那么并不以这个音乐见长的鉴赏团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那么也被撒贝宁呢要求哼唱。他呢哼何其何其多的这个唱调也成为非常独特的康氏明日歌哈。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受到好评的还有谭维维演唱的一首叫墨梅。那么在大年初一的第一集当中哈，不知道大家看了没看，歌手谭维维呢不仅是用墨梅唱出了中国的风骨，还在和主持人经典鉴赏团互动当中透露出他这些年在音乐家谭盾的合作之下，致力于中国西部民间音乐水腔、哭腔、老腔、秦腔等等的搜集和整理、传承还有融合。那么这首歌的前奏呢，钢琴配上古筝还有琵琶，格外的优雅动听。那么一开始呢就能抓住人哈。谭维维呢融入了这个戏歌等等中国元素和流行唱法啊，而且呢再加上他这种深情大气磅礴的演绎呢，使这个诗歌有了更丰富的意境和内涵啊，让我们更能领略到什么是中国风骨和中国气质。那么墨梅呢是王冕的一首题咏自己所画梅花的诗作，诗中呢所描写的墨梅锦绣芬芳，卓然不群，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而且也反映了作者高尚的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诗哈。墨梅原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来自谭维维演绎的墨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古诗词歌曲。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Basketball Forever 他说了啊，没想到科比以这样的方式 拿到第六冠哈，好吧，恭喜曼巴再次归来哈。小兰说了，这个我凯的歌真的是百听不厌，我印象最深的古诗词就是《明日歌》了哈。网友艾特小螃蟹说了哈，一直单曲循环之中，这首歌呢，我给我凯100分，小凯的声音真好听，就爱他的《明日歌》。网友 my life 说了哈，明日复明日，明日会更好，反反复复，好吧。骄傲的蝴蝶不会飞，他说了，维维就像白雪中的一朵墨梅，清新脱俗，但我最爱锄禾日当午。怎么说呢，谭维维的歌曲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本身也很有特点的声音，演唱出来呢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哈。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谭维维的歌曲的。那么在经典永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呢，从文艺名家到各界名人，从支教教师再到青年明星，参加这个经典永流传的嘉宾可以说是丰富多元。而播出至今呢，最让我们觉得震撼的表演者呢，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有印象，就是已经88岁高龄的巫一丽老师。他呢是新中国第一代钢琴演奏家，那么同样也是梁祝首位钢琴伴奏缩谱的编写者和表演者。那么由于老人身体的原因呢，节目组用匠心独运的以跨国联动准直播演唱会的方式跨时空致敬经典，首次呢将纪实性、新闻性还有综艺性的三者相统一。那么当我们看到那双苍老的双手在黑白琴键上行云流水、灵活翻飞，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容。那么这支曲子呢，早已经融入了老人的生命之中，哪怕是白发苍苍，他呢仍然在音乐世界里用无限的热情在诉说着中国千百年来最为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由88岁高龄的巫一丽老师演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重新演绎，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新版跟老版有什么不一样啊。 使君若陈英雄，必须胸怀大气，富有良谋，有包含于政治机，吞吐天地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方为英雄也。 哎呀呀，听丞相之言，哪个算得呢？ 纵观天下英雄，非使君一草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骨，青山依旧在，举国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 长江东逝水，来自杨洪基和王希的演绎。那么这首歌呢，在经过了这样的新版演绎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哈，相比于这个歌曲的话，我更喜欢前面的这一段这个台词演员的表演，我觉得让这首歌整体的气势是更往上抬了一格。那么这首歌呢，跟我也是非常有怎么说呢，解不开李还乱的一些渊源哈。当年呢，参加这个播音主持的艺术类考前考试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有才艺展示嘛。然后我呢就是唱歌，确实找老师去这个学了哈，学的歌呢就是这首歌曲。所以说后来的每一年的这个家庭聚会，大家去 K 歌的时候，这个我那些舅舅们呢，爸爸妈妈都会让现场去唱，所以说这首歌啊就唱吐了哈，快太熟悉了。那么在经典永流传当中呢，本质很淳朴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台哈刷爆了朋友圈哈。这段视频呢，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00万，成为春节期间最热门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和王菲、那英在春晚演唱的《岁月》相比肩了哈。台这首这个作品呢，是清代诗人袁枚的。那么这首孤独了300年的诗作，被乡村教师梁俊还有来自贵州山里的孩子们用天籁之声动情的演绎，一夜爆红。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词对生命的礼赞也是让网友感动不已。那么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对这首台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呢从网上找了一些节选哈，大家的留言写得很棒。小花土芬芳说，我看了一小段台，非常的感动，下午一连看了2期，用掉了半包纸巾。当然我脱口而出的古诗还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好吧。花开花落也说了哈，春节期间一大家子聚在一块儿看央视推出的新节目《经典永流传》，传唱者有王俊凯一样的新星，有老艺术家杨洪基、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也有支教山区的爱心老师梁老师，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果敢乐队组合，好听的旋律加上中国风和传统文化知识，特别适合家里有小孩的一起来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梁俊和梁月群演唱的这一首《台》。 青春恰自来，开花 眼神依旧在年少时对白，耳边已有在如风来心怀。 台由梁俊和梁月群演绎，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古诗词歌曲。欢迎各位呢，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我们看大家说什么哈，广仔说了，说起诗词歌赋的歌曲呢，就想起了以前邓丽君的《明月几时有》，后来呢王菲翻唱，而粤语的歌曲呢，我就想起了《禅院钟声》《纷飞燕》这样的经典。留言的最后一句很调皮哈，我就不念了。他还说了，昨天晚上我就看到网络电视看到了经典咏流传的字眼儿，但是呢没点击来看，没想到今天你真的提起来这个内容嘞，是吧？有没有很懂你哈？甲乙丙丁不是我在微博上说了哈，哈哈，我这个阿姨落伍了，我是第一次听明日歌被洗脑了，有时间还真得看看这个大火节目《经典咏流传》。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能尽力争取和失而复得，只有时间难以挽留。一生中其实能有多少个明日呢？最重要的不是明天，而是好好把握现在。 Bingo， 就是这个意思。小西亚经说了哈，满满的都是经典，朗朗上口。打不死的小飞飞也说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首歌曲回味十足，钢琴演奏的好震撼，配上男女合唱，在剧院听应该是更完美吧。那么呢，大家也是在群里面继续在留言哈。宋文丹也说了，这个会不会有送别哈，这个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送别也不错。这首呢等于诗也是被很多人翻唱了呢，很多版本了哈。他还说了，没来得及看《经典咏流传》，好像挺火的，有空看一下。谭维维小姐姐的歌我也好喜欢哈，很干净的声音，感觉像雪莲，很遥远。比如我很喜欢的《如果有来生》，没错，大家还是很懂行的哈。登鹳雀楼，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非常熟悉，唐朝王之涣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呢这首诗对于很多学播音主持的朋友和同学呢，相信记忆更加深刻了，因为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必须要经常练习的一首诗词哈。那么在大家的常规印象当中，古诗词主要搭配古风古韵，但是呢在经典咏流传当中，古诗词和部分近代诗词配了现代流行音乐。汪明荃、罗家英、王俊凯、谭维维、王力宏、尚雯婕、凤凰传奇等等歌手，再加上机器人、饶舌、吉他、钢琴等等新的搭档，让观众是耳目一新。甭管是山区教师演唱的《台》，还是王俊凯的《明日歌》，把诗词配现代流行音乐，让很多观众感觉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作家呢，梁晓声也是对此评价说哈，我也想到过古典诗词的现代传唱，不过呢，配乐更多想到的是古筝，曲调呢，依旧想到的是古调。用如此现代的唱法和曲调来演绎，而且演绎得如此贴切，这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果敢 Duplex 风马乐队演唱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由果敢 Duplex 风马乐队演唱的《登鹳雀楼》哈，当中呢非常有特点，孩子们的合唱部分呢一遍是中文一遍是英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呢？听众，我是唐诗里的荔枝留言了哈，他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蕴藏独特力量的传统经典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信念的种子，像烛火一般指引后人前进的方向。我想听春夜喜雨改成的歌曲哈，蓝色的眼泪也说了，俗话说古今相通， 当我们用恰到好处的方式亲近字里行间的中国精神，深入领会了解情感力量和思想内涵，会发现不仅离不开它，自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富饶。不过呢，这种亲近绝非一次简单的遇见就能达到，探索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需要时代逻辑、系统手法和融合思维。我想听到是纳兰性德的《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谁翻乐曲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受尽灯花又一宵。网友李寻欢说了哈，哇，这名儿，他说我想听白居易的《长恨歌》，要全本的，那也好嘛，全恨歌不是长恨歌啊，要全本写成歌估计得唱十几分钟，而且呢我们前面已经听了这个六首第一期的经典永流传的歌曲哈。那么呢，很多音乐人呢，他们其实也创造过这个古诗词的歌曲，而且很多呢歌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前面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在1988年的由歌手徐小凤发行的专辑《别亦男》当中的曲子。那么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别亦男》的歌词呢，完全改编自李商隐的七言律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男》。那么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何占豪，起初呢是为了电视剧李商隐所写的主题曲，但是呢电视剧播出期间呢，这首歌没有被唱响，于是呢当宝丽金公司约何占豪给徐小凤写歌时，他就把别亦男和另外一首歌曲一起给了唱片公司。那么徐小凤试唱之后呢，觉得诶歌不错，不但收入专辑，而且当作主打歌曲。结果呢经徐小凤一唱呢，这首歌还真的被唱红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首经典的《别亦男》，来自徐小凤。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天晚上十点钟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喜欢的朋友，今晚十点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